列王纪的第一讲。我们刚刚先讲完撒母耳记，所以今天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非常之兴奋，因为我很喜欢旧约。有人说，喂牧师，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旧约啊？现在我们都有新约了，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啊？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所以新旧约都一样咁重要，千祈唔好就话有新约唔去读旧约。我哋今日要开始讲列王纪，第一讲我通常都系介绍，每一个系列嘅开始嗰篇道都系叫做为何要读呢部书，所以今日亦都唔例外，为何要读列王纪。我喺树每个系列第一讲都会讲一个介绍嘅一篇嘅道，亦都会系讲有好多背景，有好多有关呢部书嘅资料，嗱，俾大家嚟到认识，俾大家嚟到更加了解呢一部书。我哋啱啱讲完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可以讲得系将士师记同埋列王纪系连埋一齐，撒母耳记就喺中间。喺住士师记嘅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但系去到撒母耳记咧，佢哋希望撒母耳帮佢哋立一位王，而去到列王纪，佢哋就真系有好多个王嚟到系带领佢哋。好可惜，呢啲王大部分都唔系好嘅皇帝。列王纪系属于犹太人嘅历史，系近东一带嘅历史。喺《列王纪》入面冇亚洲嘅历史，冇美洲嘅历史。呢啲嘅历史对我哋就好关心，因为我哋系亚洲人，又住喺美国。但系圣经入面就冇讲到呢啲嘅国家。其实对神嚟讲最重要嘅就系佢自己子民嘅历史，就系、是、犹太人嘅历史。喺呢度又要系讲一讲，喂，我哋呢啲读神学嘅人，读神学嘅时候都会读系统神学。喺系统神学里面，我哋都会读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圣经论啊呢啲科目。但系有一个科目系完全冇提到嘅，系乜嘢啊？就系、是、有关以色列人嘅科目。其实喺圣经入面，超过60%嘅篇幅都系有关以色列人。居然喺树系统神学就冇有关以色列人嘅科目，其实呢个系好唔应该。点解会咁样呢？就是因为有好多人都憎恨以色列人，话是他们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所以他们都不想读有关以色列人的这些系统的科目。甚至我亦都讲过，好多人都话，喂，没有千禧年国的。什么是千禧年国啊？就是在末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回来，他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盘，这个就是千禧年国。因为很多人都憎恨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说不会有这件事发生。我们不妨来看看列王纪在说圣经的位置。我们手上的圣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申。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历史的部分，就是包括了我们所讲过的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还有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利书和十二先知书。我已经曾经讲过耶利米哀歌、但以利书和十二先知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听回这些的系列。最后第四个部分就是写作的部分，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或者所罗门之歌。我亦都曾经讲过箴言和雅歌的系列，大家喜欢的都可以听回。在住犹太人的圣经呢，和我们手上的圣经有些不同，他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就是和我们的摩西五经一样。还有第二个部分呢，他们是叫做先知书，但是他们的先知书和我们的先知书很不同， 等阵我系会解释。仲有第三个部分就系亦都系写作。嗱，我点解话佢哋嘅先知书同我哋嘅唔同啊？我哋认为系历史书嘅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同埋列王纪上下，佢哋编咗入去先知书入边，叫佢哋做前先知书。嗱，点解佢哋会咁样啊？明明呢啲对我哋嚟讲系历史嚟噶嘛？但是犹太人会讲，喂，呢啲唔系历史嚟噶，呢啲系预言。神一早就已经预言呢啲事会发生。例如喺《约书亚记》讲到以色列人会进入迦南地，嗱，佢哋就会讲，喂，早喺创世纪嘅十二章同埋十五章，神已经预言呢啲事会发生啦，所以唔系历史，系预言。另外呢，我哋今日读嘅《列王纪》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佢哋背约，最后被神赶出应许之地灭国。喂，犹太人会讲呢啲事一早喺《利未记》嘅二十六章同埋《申命记》嘅二十八章都已经有预言，所以佢哋话呢啲唔系历史，系预言，所以佢哋将呢啲嘅书本编咗落去前先知书里面。嗱，犹太人历史的开始可以说是由亚伯拉罕，就是希伯来人的老祖宗开始。亚伯拉罕的事是公元前二千年的事，亦即是说是离开我们已经有成四千年那么长。由亚伯拉罕去到大卫一共是一千年，去到大卫的时候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全盛的时期，可以讲得是他们最高峰的时期。但是在亚伯拉罕去到大卫之间，以色列人是经历了有两个灵命倒退、灵命低落的时候。一个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大约四百年，但是他们是没有行到国礼，所以我们见到他们的确灵命很低落。还有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士师时期。在士师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王来管他们，各人偏行己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兴起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使到他们成为奴仆。然后他们就向神来呼求，神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很可惜，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又去犯罪，他们忘记了。所以在《士师记》里面一共有七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和在士师的时代是他们两个灵命最低落的时期。我差一点就想加多一个时期，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亦都是灵命低落。但我随即想到，虽然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其他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因为他们的不信而死在旷野。但是虽然是这样，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服从的，他们是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就没有加上了这个时期。我们说大卫的时候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巅峰的时候，是鼎盛的时候。从大卫开始，以色列人就一路走下坡，去到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有二十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南国呢，十九个王，一个皇后，但是大部分的王亦都是不好的。南国感谢主是给他们有两个复兴的时候，一个是在树希西家的时候，另外一个在树约书亚的时候。北国在公元前的722年是被亚述国所灭，他们是没有复国。南国呢，是公元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来到使他们亡国，他们被掳就成为阶下囚，就是好像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一样。但是神比南国是会有复兴，人民是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土应许之地。虽然他们回到去应许之地，但他们仍然被不同的国家来到征服。 头先已经讲过有亚述同埋巴比伦两个国家，跟住就系有马代波斯、希腊同埋罗马。正如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所讲，他说耶路撒冷将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亦都是正如保罗在说罗马书的9章至11章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外邦人的日期，神是将犹太人暂时放在一边，现在是外邦人得救的时期，是教会时期，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添满了，全以色列都要得救。在说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全部在世上都是人的国。我们刚才讲到亚述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这些都是人的国。当耶稣基督来临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之后，在我们所有信徒的心里面，我们都有神的国，而我们亦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例如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就是美国的公民。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在教会的时期，是有人的国和神的国并存的时候。这个并存的时候会一路去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带领我们和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这样就会开始了神的国，以后就会带领我们去到新天新地，再无人的国。有很多学者他们会引用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些人就会说，你看看没有千禧年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嘛，所以在地上没有一个实质的千禧年国。但是解错经了，耶稣基督是讲什么？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嘛，千禧年国不是人的国啊，是神的国来的，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掌权。所以我们要小心，千祈不要被这些人来到蒙骗我们。我扯得太远了，我要回到去列王纪。在说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曾经要求撒母耳立一位王给他们。其实早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在基甸的时候已经希望拥立基甸成为他们的王，但是基甸很有智慧，他拒绝了。他说你们已经有一位王，这个就是神自己。在列王纪终于以色列人他们的愿望是实现了，是有很多王来到带领他们，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王都是不好的。而在列王纪里面，所有的王都是以一个标准来到衡量他们。是什么标准呢？就是大卫的标准。如果是有不好的王，经文就会说，喂，他不似他的先祖大卫专心服从或者是依赖耶和华。若果是有好的皇帝呢，经文就会说他行他先祖大卫一切所行的道，不偏左右。所以所有的王都是以大卫来到衡量他们。其实在说列王纪里面，衡量一位王都是从属灵的角度，都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北国有一个邪恶的皇帝叫做暗利。喂，他是一个出色的统治者，他有强大的王国，在政治上来讲他是一个天才，在经济上来讲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着富庶的生活。但是在列王纪里面他只有7节的经文，无论他在地上有什么成就，神睇他只是从属灵的角度，是属灵的眼光。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在算南国有一个好皇帝约西亚。我刚才讲过南国是有两个复兴的时候，一个就是希西家，一个就是约西亚。在约西亚的时候，南国是有很大的复兴， 约西亚在圣殿里面找到律法书，所以就帮助他是有个很大的改革，以致是有一个复兴的时候。在《示列王纪》里面是有三章的经文来到是描述约西亚的事迹，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就和暗利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列王纪》这部书的书名又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好像很多其他的书本一样，在圣经里面的书本都是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成为书名，例如创世纪第一个字就是 Bereshit， 就是开始神创造天地，是吧？这个 Bereshit 就是开始的意思，所以中文的版本就叫它做创世纪。列王纪都不例外，在列王纪上的一章一节讲到王大卫，王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 Melech 这个字，就成为了这部书的书名，而中文的版本我们就叫它做列王纪。其实在述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列王纪上下是一部书来，是七十士译本，就是第一部将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版本，首先将列王纪分为上下两册，而拉丁文的版本和英文的版本都跟住用同样的手法，而今时今日希伯来文的圣经亦都是将列王纪分为上下册。还有一样很有趣的事，就是无论是七十士译本或者是拉丁文的版本，都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连在一起。在说七十士译本里面，我们叫做撒母耳记上下的被命名为王国的第一卷和王国的第二卷，而我们的列王纪上下就被命名为王国的第三卷和王国的第四卷。在拉丁文的版本亦都很相似，我们叫做撒母耳上下的被命名为王的第一卷和王的第二卷。有没有见到啊？拉丁文圣经的注意力是放在王的身上，而七十士译本呢是放在王国的身上，是有些少不同。我们认为是列王纪上下的拉丁文的版本叫它做王的第三卷和王的第四卷。所以无论是七十士译本或者是拉丁文的版本，所记载的列王纪都是由扫罗一路讲到犹大王西底家，就是南国最后一个王的故事，亦即是说记载了整个以色列王权的历史。那你说历代至上下呢？历代至上下就是补充了犹大君王的历史。列王纪的作者又是谁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作者就是耶利米先知。主要的原因就是耶利米这个名字在述列王纪里面你是找不到。在列王纪里面是讲到有很多其他的先知，例如是撒加利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尼加先知，甚至是西番亚先知。而耶利米一个咁出名的先知，居然在说书里面是没有他的名字，甚至在说列王纪下的二十五章提到耶利米的事迹，亦都没有讲到他的名字。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部书是耶利米所作。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找不到约翰的名字。约翰叫自己做主所爱的门徒，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列王纪就是耶利米所作的，原因就是和约翰福音一样。但是亦都有好多人认为列王纪的作者不是耶利米，原因就是在述列王纪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是发生在巴比伦，是在公元前的561年。 照我哋所知，耶利米系从来冇去过巴比伦，佢系去咗埃及。根据耶利米书嘅43:1-7，嗱喺公元前嘅561年，耶利米已经系大概86岁，佢已经系一个老人，唔系好可能系能够再去到巴比伦呢个地方。其实在《列王纪》里面，这个作者从来没有透露他自己的身份，但是作者就强调了先知的事工，所以《列王纪》的作者真的可能是一个先知，而他是和以色列人一起流亡去到巴比伦。在《列王纪》里面也都是引用了很多在圣经以外的资料，例如《所罗门记》、《以色列诸王记》和《犹大诸王记》，这些的书本都没有被列入去圣经的正典，亦都是没有神所默示的，但是他们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所说的历史的事实是很可靠。此外，在述《列王记》亦都是引用了其他圣经里面的书本，例如在《列王纪下》18:20所讲的事迹，可能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36:39，在《列王纪下》的25:的事迹，可能就是引用了《耶利米书》的52:。这个作者的确是一个当事人，是一个目击的证人，所以他所写出来的事迹绝对是可靠。此外，当然他亦都有圣灵的默示，所以他讲的话绝对是可信靠。《列王纪》的成书日期又是几时呢？我们说作者是一个目击的证人，在述《列王纪》里面直到今日这句话一共出现了有14次那么多。这句话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作者所描述的这些历史的事物在他写作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圣殿，当这个作者开始写《列王纪》的时候，圣殿仍然存在。当然在成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已经是被掳了，所以圣殿已经是被毁，但是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圣殿仍然存在。《列王纪》我们刚才说最后提到一件事，在公元前的561年是发生，是什么事啊？就是南国的王约雅根在说监狱那里被巴比伦王将他释放。这件事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37年所发生，亦即是说《列王纪》最后成书的日期应该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国被掳的期间。而最可能成书的日期就是公元前的561年-538年之间。这部书成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要记载历史，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教训以色列人。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列王纪》所记载的事迹是由大卫死了之后所罗门登基开始，这个就是公元前的971年，一路记载到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沦陷，将圣殿毁灭，这个就是公元前的586年。在这些期间，以色列人是由团结的12个支派是合一个王朝，变成了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当以色列国还是一个联合国的时候，他们曾经是有3个王，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每个人大概都作了王40年。在圣经里面，40是一个试验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到处漂流。以利亚呢？以利亚先知战胜了巴力的先知，被耶洗别来到追杀他，他是跑了40昼夜去到神的山，去到何烈山。耶稣基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有40日， 又是四十日。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四十真是一个试验期。所以无论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他们都被神试验了四十年。他们的开始都是好的，但很可惜，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就算大卫都不例外，大卫都是一个罪人，但是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称大卫做最合他心意的人。而我们刚才都讲过，所有犹大王也好，以色列王也好，他们衡量的标准就是大卫。在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被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是有十个支派，南国呢有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北国地大物博，人数众多，南国呢比较瘦隻，人数稀少。北国建都于撒玛利亚，南国就建都于耶路撒冷。北国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他因为怕他自己的人民以色列人是会回到去南国的圣殿耶路撒冷来到去敬拜，所以他设立金牛的偶像在树但和伯特利两个地方，他居然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拜偶像。北国是有很多的坏皇帝，他们都谋朝篡位，所以北国经历了有九个王朝。喂，能不能够想象啊，二十个王里面有九个王朝，你都咪话唔得人惊。南国呢始终系一个王朝，就系大卫嘅王朝。北国二十个王都系唔好嘅皇帝。南国呢一共亦都系有二十个王，一个皇后，十九个王，皇后就系亚他利亚。喺住南国有八个好皇帝，而有十二个坏皇帝。真是讽刺，在数南北国一共是有四十个王，居然是得八个王是好的，也就是说得五分之一个王是好的。南北国比较少有先知的辅助，南国呢是有很多有先知的辅助，因为神和大卫来到立约，大卫就是属于犹大支派，而犹大支派就是南国两个支派之一，所以神是特别的姑息南国，差派了有很多的先知来到劝告他们。北国就比较少，因为神从来没有和北国来到立约。在列王纪里面对于王的介绍都有很特别的方式，无论是南北国都会讲到这个王登基的日期是几时，而南国的王呢是会讲埋他登基的年龄是有几大，无论南北国都讲到他们统治的期间是有几长，而南国的王呢是会讲埋统治的地点，无论南北国的王都会讲他们的爸爸是哪个，而在南国的王的介绍的时候呢是会介绍埋这个王的妈妈。无论南北国的王的介绍都讲到他们属灵的评价，讲到他们的死因和他们的承继人是哪个。我刚才讲了列王纪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记载历史，还有一个目的呢是要教训以色列人。列王纪的作者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漠不关心，他们最后离弃神，拜偶像，以致招来亡国，招来秘掳。列王纪不单止是准确的历史，还是对历史有准确的解释。作者很明显是一个和以色列人一起流亡到去巴比伦的一个流亡者，他很希望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到是教训秘掳的人，讲给他们听为什么他们是会亡国，为什么他们会秘掳。这个作者一早就在列王纪告诉读者听，他们要得到神的祝福一定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若果他们不遵守的话，他们就会是被惩罚、被审判，甚至是被神赶出应许之地。嗱，好不幸，我哋话大部分南国嘅王同埋所有嘅以色列嘅王都系唔虔诚嘅，都系唔系好皇帝，佢哋都系行咗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嗱，呢啲嘅君王都系邪恶，佢哋唔单止冇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仲鼓励佢哋引诱百姓嚟到犯罪。嗱，我哋头先都讲过，耶罗波安就系一个好嘅例子。神於是差派先知去面对呢啲嘅君王同埋人民，但係都被拒绝，所以神就透过先知嚟到预言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将会灭国，将会被掳，而最后呢啲嘅预言都实现咗。其实列王纪係讲出咗点解人民係会被掳，係对呢班被掳嘅读者嚟到係解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有一件事以色列人真的改变了，当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就没有记载他们是有拜偶像。其实启示列王纪里面也都给我们见到神的怜悯。启示列王纪里面是有两个很邪恶的王，北国的亚哈王和南国的约雅根，两个都是邪恶的王，但是神就向他们来到是施怜悯，这个也都是给被掳的以色列人有很大的鼓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愿意回转的话，神是会宽恕他们，就是好像神怜悯亚哈王和约雅根王。这个在列王纪里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信息。列王纪的地理环境又怎样呢？当然是有关整个以色列地，就是由但去到别士巴，由北边去到南边，亦都是包括了约旦河东的地方。在公元前的971年到561年，当时是有四个国家不断地来到侵入以色列国。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宿敌，是埃及。在公元前的十世纪，埃及在所罗门和罗波安的统治期间，意图是影响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二个国家就是阿兰国或者是叙利亚，在公元前的九世纪，他们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第三个国家就是灭了北国的亚述国，在公元前的800年至750年，亚述是忙于对抗他们的邻居叙利亚，所以他们是没有时间来到南侵，就是因为这样给了以色列和犹大有半个世纪的和平和繁荣。但是之后他们的王提格拉比列色三世就开始来到进攻北国以色列，在住公元前的722年是将北国来到亡了。而在住公元前的701年，他们亦都围困耶路撒冷，就是西拿基立这个王，当时是希西家在南国来到掌权，感谢神，神没有给这件事来到成功，帮希西家能够是退敌，打胜了他们的敌人。而第四个国家呢，就是灭了南国的巴比伦。在公元前的612年至到539年，巴比伦成为古代的强国，曾经三次来到入侵南国犹大，然后在公元前的586年是将耶路撒冷沦陷，将圣殿夷为平地。列王纪的神学观又怎样呢？是记载了有三件事，都是同神有关。第一就是神的公义。在列王纪话俾我哋听，就算神的子民以色列同犹大，就算佢哋唔服从神，违约，神一样系会审判佢哋。而嗰啲邪恶嘅王绝对系要为咗自己所做嘅事嚟到系负责。神公义嘅愤怒系临到佢自己子民嘅身上，神系公义嘅，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是给我们见到神的大能 神就是那位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他一早已经是差派先知给以色列和犹大预言他们是会灭国，他们是会是被掳。最后这些事都应验了。而南国呢，神系亦都预言佢哋被掳之后70年将会回归，而呢啲事全部都应验晒，俾我哋见到神就系嗰位全知嘅神，系大能嘅神。仲有第三点咧，就系神嘅信实。神同大卫立约，虽然大卫嘅后人都毁咗约，但系神冇将佢哋毁灭，就系好似神将耶罗波安一世、暗利同埋耶户嘅家族都系将佢哋毁灭咗。神系冇毁灭大卫嘅家族。当列王纪呢部书完结嘅时候，大卫嘅王朝已经唔再存在，但系神仍然保存大卫嘅后裔，而耶稣基督就系大卫嘅后裔。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将会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再次是复兴，带领以色列人是重建大卫的王朝。在《列王纪》里面是亦都有解释的挑战，主要解释的挑战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年份的矛盾，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约的成全。我们先看年份的矛盾。学者都注意到，在《列王纪》里面，无论是有关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的年份，都是有些不一致。在《列王纪》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历史的事实，从在圣经以外的资料，例如希腊、亚述、巴比伦的考古学和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这些历史的事实发生在几时。而在公元前的892年至566年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是非常之确实知道这些的事情是发生在几时。在亚述国的历史亦都是记录了有关以色列王亚哈和耶户的事，所以我们很肯定知道亚哈去世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853年，而耶户登基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841年。有了这些固定的日期，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931年，而北国撒玛利亚沦陷的日子应该是公元前的722年，而南国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586年。我们刚才说在列王纪里面那些年份有很多是不一致，这个只不过是表面的不一致，其实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个别王朝的年份有不一致，另外一个呢就是总共的年份都有不一致。我们先看个别年份的不一致。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到举一反三，指出问题在哪里。例如在列王纪上的16章23节，话以色列王暗利是在树犹大王亚撒31年开始作王，而在树犹大王亚撒38年他是去世，他的仔亚哈继承了他成为以色列王。那么有数得计了，38年去世，31年登基，做了王几多年啊？7年啊嘛。但是圣经入面居然话他在位12年。这个就是不一致的地方。那总共年份的不一致呢，如果我们将所有北国的王在位的年份加在一起，我们会得到241年。但是我们知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是公元前的931年，而北国的灭亡是在公元前的722年。减一减，我们就知道北国的国运应该是211年而不是241年。那为什么将所有王的年份加在一起就会多了30年呢？等阵我们会解释。同样犹大国都是一样， 你将所有南国王的年份加在一起，你是得到393年。但是刚才我们说南北国分裂是公元前的931年，而南国的灭亡是公元前的586年。你减一减的话，就会得到346年，而不是393年。为什么将所有王的年份加埋又会多了47年呢？有一个很容易的解释，就是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一个王可以和他的爸爸父子一起来到掌权一段很长的日子。若果是这样的事，在说圣经里面的年份就可能有重复有重叠。我们不妨看回头先个别王朝的例子。列王纪上的16:23说暗里作王12年，但是我们头先亦都讲过，他是在树阿撒的31年登基，在阿撒38年死亡，他应该是做了王7年。那为什么说12年呢？其实他自己做王是7年，但是他同他的爸爸心利一起掌权有5年，所以一共他是在位12年，并没有矛盾。那总共的年份呢，为什么又会不一致啊？喂，若果父子一起掌权的话，父的年份你又加埋去，子的年份你又加埋去，那你咪会多咗咯。所以本来北国211年的国运变成了241年。是吧？本来南国346年的国运就变成了393年，就是这样的原因。除了年份计算的不一致，亦都有圣约成全的不一致。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和阿伯拉罕立约，神亦都和大卫来到立约。神和阿伯拉罕立约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地的应许。神和大卫立约很重要的就是大卫是有后裔坐在他的王位上直到永远。我们先看神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先看地的应许。这个地是有几广阔啊？在民数记的34:6说，西边要到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喂，大海是什么海啊？是地中海咯。但是在列王纪上的4:21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喂，在说所罗门的版图，西边是去到非利士地，不是去到大海，不是去到地中海。有很多的学者就会用列王纪上的5:1来到解释。经文说，推罗王西南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神仆来见他。他们会说，喂，你有没有见到啊？这个推罗王希兰臣服于所罗门，所以他的地就属于以色列咯，那所以个版图就和神应许阿伯拉罕一样咯。但是不是噃，喂，这个希兰王是一个独立的国王来的噃，他和所罗门是平起平坐的噃，你不能够说他的地就是属于所罗门，属于以色列国。还有呢，就是不变地的应许。根据神给阿伯拉罕的应许，北面是要去到叙利亚，但我们知道就算大卫鼎盛的时期都没有征服到叙利亚，只是打败他们。所罗门就更加了，叙利亚的地不是属于所罗门。那你说，喂，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没有落空到，因为头先我哋亦都讲过，耶稣基督系会翻嚟带领我哋进入千禧年国啊嘛，喺嗰个时候呢啲地嘅应许系会被实现。嗱，仲有一个应许咧，就系、是、大卫嘅应许。神应许大卫将会有一个后裔坐喺佢个王位上。嗱，根据列王纪上嘅5:5同埋8:20，呢一个后裔应该系所罗门。 但是我们要看埋神和大卫立约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而在列王纪上的六章十二节都有讲到。喂，这个后裔是怎样啊？是会谨守神的典章，遵从神一切的诫命。哇，所罗门有没有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啊？当然没有啦，所罗门是一个罪人。在列王纪上的十一章话俾我哋听，佢娶咗好多外邦嘅妃嫔，系嘛？嗱，呢啲嘅妃嫔都系引诱佢离弃神，所以所罗门系一个罪人。哇！咁你话喂，神俾大卫嘅应许又落空咗？唔系，头先我哋已经解释，神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应验喺边个人身上啊？系耶稣基督嘅身上啊嘛。而神俾大卫嘅应许亦都系一样，系实现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咁你话喂，牧师系你讲嘅啫？喂，唔系我讲噶。喺旧约入边，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十二先知都有讲到呢啲嘅应许都会实现喺尼赛亚嘅身上，就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给我们见到他真是无罪的，是吧？他是圣洁的，所以就应验了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他第二次的来临将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领土就会是完全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有很多的人都想告诉我们没有千禧年国这件事，是吧？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有很多的神学官都是这样教的，好像改革中就会告诉我们，喂，这些地上的应许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将来的应许嘛，所以神比亚伯拉罕地上的应许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将来应许亚伯拉罕天上的耶路撒冷嘛。所以他们会将所有地上应许的经文都寓意化晒，说这些就是讲天国，就是讲属灵的国，而不是实质的国。如果是这样的事，我们跟佛教的佛经和回教的可兰经就没什么分别。佛教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臭皮囊，是吧？将来我们会去极乐的世界。回教呢，他们会说喂，你现在服从阿拉神，将来就有72个处女在说天堂等着你。喂，如果样样事都寓意化的话，我们跟佛教和回教根本没有不同。我哋同佢哋唔同嘅系乜嘢啊？我哋嘅圣经系实实在在嘅历史啊，可以用考古学嚟到系印证嘅。所以唔好将所有呢啲嘢都寓意化晒。神俾我哋世上嘅应许，亦都系会实现，证明神系大能嘅。若果神俾我哋嘅应许，喂，在地上不会实现的，是将来去到天上。那你怎知道神应许你将来在天上的事一定会发生？我们这位神就是大能的神嘛，所以他在地上应许的一切都会发生。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千祈不要被人蒙骗。我们最后会讲就是列王纪上下的大纲。列王纪上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王国的传承，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至到第二章是讲到大卫的衰退，所罗门的兴起。而第二个部分就是王国的兴旺，在列王纪上的第三章至到第十章主要是讲所罗门的王国。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都是有关合一的王朝，而去到第三个部分呢，是王国的分裂，列王纪上的十一章至到十四章。而第四个部分呢，是讲到王国的先知，主要是有两位先知，第一位就是以利亚先知，列王纪上的十七章至到二十一章，第二位就是以利沙先知，是在说列王纪下的一章至到八章。第五个部分就是王国的被毁，所以列王纪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而 我今次讲列王纪呢个系列，就会将佢分为有五个系列。第一个就系合一嘅王朝，主要系讲所罗门。第二咧系讲到北国嘅王朝。第三个系列系南国嘅王朝。嗱，有冇见到啊？我系将南北国嘅王朝系分开咗。喺《列王纪》入面，南北国是混在一起，很多时是比较混乱，你不知道是讲南国还是北国，你不小心的话，在这个系列我就会将两个王朝分开了。第四个系列就是以利亚先知的系列，第五个系列就是以利沙先知的系列。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愿意我哋都能够系透过《列王纪》嚟到学习。千祈唔好好似以色列人一样，愿意我哋都能够系成为一个蒙神喜悦嘅儿女。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列王纪》呢个系列，俾我哋见到你就系嗰位公义嘅神，审判系由你嘅家开始。就算你自己的子民犹大以色列，当他们背约，当他们是不守你的律例典章，你一样是会审判他们，惩罚他们。你亦都是那位全知大能的神，你一早已经预言以色列人是会遭遇到这些事，你亦都是一早预言是将会是将以色列人是放在一边。现在就是教会的时期，愿意我哋都能够系唔好学习以色列，我哋系要俾你嚟到系差遣出去，做你大使命嘅事工，以致我哋系能够带领更多嘅人信主。而你亦都系嗰位信实嘅神，你所应许嘅都系会实现，无论系地上嘅，无论系将来嘅事，一切都会应验。因为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系咁准确。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预言一样是会这么准确。愿意我们都能够继续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路上，以致将来你回来的时候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